小情侣闻言抖得更加厉害，但队伍里的其他人都表示震惊。要不是大家都知道孙斌有天然丧这个毛病，恐怕就要以为这车真的不行了。